咁啊，有个网友我唔记得叫咩名添，即系唔记得咗啊。咁又不如讲下科网股啦，咁样好啊，咁啊讲一讲科网股啦。 好啊， 因为而家嘅科网股有两个，有三个，有两个炒紧嘅热潮，同埋一个将来或者会炒嘅热潮出嚟嘅。第一就炒紧嘅就系 3D 打印啦，大陆炒到癫咗啦。第二个就系美国嘅 Big Data 啦，大数据嗰个概念啦。大數據嘅概念呢，我等會講下呢，其實如果你想 reference 返呢，你聽返今集台長嘅神秘之夜Skynet 嗰度，其實 related 嘅亦都係佢個節目裏面對我有少少嘅啟發嘅，即係唔係少少嘅啟發，都好多嘅啟發啦。咁第三樣嘢就係會講嘅，就係話將來可能會炒嘅，或者會掀起一個熱潮嘅，咁就係阿里巴巴。咁首先阿丁，我同你彎噏下，即係十幾年前，十三年前個科網股熱潮啦。講到科網，當年科網股熱潮，阿迪你都好細個係嘛？ 係啊，十幾啊。 你炒股票未炒股票嘛嗰陣？ 差唔多啦。 差唔多。 十四五歲啦。 喺科網股熱潮裏面，對你最深刻嘅股票，你求其拎一隻。 湯仔。 湯仔。 湯仔。 唔係八號仔。 湯仔神奇好多，八號仔就成個過程好似睇一套電視劇啫。 係， 湯仔就一蚊招股上到14.幾嘛。 OK， 咁對於我嚟講，即係嗱市面，即係大眾市場mass market 都會覺得，即係第一隻就係八號仔啦。係 啦，好多人都覺得八號仔。 咁嗰八號仔係好經典、好離奇嘅事啦。咁就最多人最瘋狂嘅一定係湯仔嘅。 係啦， 最瘋狂，因為你八號仔嘅你冇買到，你係睇住人哋賺啫，賺幾百幾二百倍啦嗰陣。 唔係八號仔嗰個概念係咩咧？就係好似覺得當年係因為新加坡嘅資金要收購香港電信，同埋一個即係 OK 李嘉誠個仔，即係好似維護翻香港利益咁嘅。 係 嗰個咧，其實咧只不過係嗰段時間發生嘅啫。你問我，但係咪真係科網呢件事咧？我覺得有點疑惑。 冇嘅嗰陣時 個實業係電話啊嘛，固網電話啊嘛。 電話就係科網啦，係啦咁啊，嗰陣時啦，我憑我記憶嘅咋，記憶嘅嚇，就第一當然就係以呢個嘅電信盈科開出嚟啦，咁嗰陣時亦都係 前身叫盈科數碼動力， 係啦，咁就買咗一隻嘅 Tricom 嘅公司嘅， 係 嘅學嘅，咁啊 Tricom 嘅公司我好熟嘅嗰陣時候，咁佢嗰陣時俾人收購，亦都係比較收購得比較快嘅，咁你見到李澤楷做嘢其實都即係非常之快嘅，話收你個殼，咁啊砰一聲收咗殼噶啦，咁跟住就八號仔就狂炒啦，因為即係佢同埋之後咧，就董建華就將個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要去開放個固網電話， 係啦， 固網電話開放固網電話咧就俾咗好多錢落去嘅，即係話我俾嚿錢你，你開放 開放市場。 第二樣嘢當然就係數碼港啦，係 啦， 數碼港呢啲彈咁嘅勁抽嘢啦，有數碼港，所以而家有 D100 啦，有 DBC 啦，冇數碼港就冇呢啲台噶啦，記住啦嚇，咁就亦都係八號仔又造就咗好多好多一啲嘅鹹魚翻生嘅。因為嗰陣時，你知道啱啱嗰陣時即係97年金融風暴之後咧，就好多人都散曬，都冚包散嘅，咁啊散曬之餘咧。好多嘅有唔少嘅嗰陣時嘅半富豪啦，叫做即係唔係話好富豪嗰隻，但係叫做即係我哋眼中都叫有錢嘅人咧。其實97金融風暴之後咧，即係其實已經係輸爆廠㗎啦，破產咁滯嘅。咁床下底呢啲咁嘅人，床下底一定有兩隻股票，一隻八號，一隻五號㗎嘛。咁憑隻八號仔咧，就完全翻兜翻嘅， 係 好多企翻起身嘅，包括現任南華體育會嘅主席。 OK， 阿罗生，都系靠只爆仔，如果唔系佢破咗噶啦，破唔系破咗底价，系破咗产噶啦，咁好多人都系咁样，好多人都系靠佢翻身，咁所以其实上边个沽压好大嘅， 系 爆仔，咁啊当然即系爆落嚟，即系嗰阵时就系蛇吞象啦，吞咗成个电信盈科，用嗰个 Tricom 吞咗个爆仔，电信盈科，咁啊蛇吞象，咁啊谷大咗个 gearing， 个债好犀利，咁啊爆落嚟。 咁跟住就去到個高峰就係個 Tom 仔啦，又係佢去爸爸咁整咗隻 Tom.com 出嚟，咁個 Tom.com 個 website 咧就長期都係 under construction 嘅， 係啦， 啊，即係呢樣嘢亦都係創業板嘅一個嘅問題啦，啊，即係你話創業板當然就係標榜就係概念，啊，你唔需要有實體經營，或者你唔需要係已經經營，你有個概念就得㗎啦。科网股嗰阵时就真系全部概念，咁啊，所以阿李生亦都好知道市场需要啲乜嘢，咁啊唔知点解用个 Tom 字，咁啊 Tom.com 啦 ，Tom.com 啦吓，咁啊做咗出嚟，咁啊疯狂啊嗰阵时，因为佢系新股啊， 系啊， 人人可以抽，唔同八号仔，人人可以抽。你係人人可以發達，咁啊個個都諗住真係會發達，咁啊即係當然而家 Tom.com 去一邊都唔知去邊啦，嚇冇咗呢樣嘢啦。 補充多少少 Tom 仔嘅成功之後咧，就到下一隻啦，下一隻就係咩咧？新意網出嚟，新意網咧招股價又係考幾噶，總之上市嗰刻就 mark 到上10蚊嘅， 係啦。 Tom 仔咧就一蚊就變嘭一聲就上11蚊，最高個上到14.几啦。咁因為見到 Tom 仔成功之後咧，新意網出嚟咁一 mark 咧第一口價咧 mark 到上10蚊。 新以网咧都叫做有啲啲咁多多嘢， 系， 因为佢有条地产街，新以网就系新地啦，吓，佢有条地产街都叫到个网有啲嘢 ，Tom 就真系冇嘢，吓，咁同埋嗰阵时新以网咧就据闻咧就要揾阿张柏芝做代言人嘅，吓，咁亦都即系小道消息就话阿郭生。系咪姓郭啊？系啦，姓郭，嗰几兄弟嗰啲仔啊，或者系表弟啊，咁样咧就夹阿张柏芝嘅喺一个饭局里边，吓，就话俾几多钱佢，咁啊要，不如你做新意网代言人啦，吓，咁好啊，咁样你做得新意网代言人，你梗系要吓。阿张小姐又要俾啲嘢我啦，咁样跟住就 say 咗 low 嘅，咁啲小道消息啦。咁但其实除咗呢啲咁嘅即係打正名牌、打正品牌做科网之余呢，当年嘅科网股热潮呢亦都有一样特色，就係乜都系科网股嘅。我印象中我比较记得呢就係两个 case 嘅。一个就1166。嗰陣時，而家唔記得叫，唔知叫咩名，自己上 ET 查返。嗰陣時叫美盛周氏嘅。咁即係一個姓周嘅人啦，美盛，即係美盛間公司名叫美盛，個老細姓周嘅，就美盛周氏嘅個名。 1166啊？ 1166。 蒙古礦業嚟 嘅。係啊，蒙古礦業係啊。咁嗰陣時係美盛周氏，咁個老闆呢就係做開傳統啲工業，但係好識炒股票嘅，亦都好鍾意炒股票，亦都好知道個股票市場需要咩嘅。咁佢嗰陣時用個1166個嗰個名呢，就收購咗佢自己求其整嘅一個網。10亿，我記得係10亿造價，即係總之科網嘅業潮嗰陣時就話10亿造價，咁買咗自己嘅網，個網係自己做出嚟嘅。咁個網係咩呢？好經典嘅，因為點解我記得呢？個網係做金融嘅，係金融嘅。咁裏面係有啲咩呢？仲 hea 個 back 先，個網係有條友，好鬼好笑，有條友咁online 嘅。有個 chat room 咁樣 online， 嗰陣時 chat room 都好鬼高科技嘅，你知十幾年前、online 咧就教人炒期指，或者俾啲 comment 去炒期指，或者講個事嘅。咁嗰條友咧，我唔識嗰條友啊，因為我好鬼想知係邊個。嗰條友唔識打中文，咁你唔識打中文，你咪打英文咯，電腦佢係唔識英文嘅。咁所以佢打出嚟嗰啲嘢咧，冇人睇得明，冇人啲英文係冇人睇得明嘅。你話西班牙文都仲得啊？係好好笑。咁呢個網即係佢嗰陣時嗱，嗰陣時科網股裏面最大一個 valuation 嘅 tools 就係個 click way 嘛。咁佢即係當然好多 click way 好多假嘢啦。咁佢嘅 click way 係做到咧10几亿嘅。即係十几20亿 click way 嘅个网，个名我唔记得咗啦。大家即系如果你记得咧，喺 Facebook 话翻俾我听，我真系好想再重温下个网，非常过瘾。一个唔识英文嘅人，亦都唔识炒期指嘅人咧，日日喺度教你炒期指。 哇！如果 red 好得意， 如果 red 价喺10几年前啦，或讲唔好讲话10亿喎。有埋電台呢一 part 嘅話， 哇50-60亿嘅， 好貴嗰陣時係。 咁所以跟住就佢又用一個 click way 啦，佢煲到10几-20亿 click way 咧，就用咗10亿咧就收購呢個網，即係自己間上市公司收購自己資產啦，即係自己 jap 咗10亿啦。啊，依然係令我非常之印象深刻嘅。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嘅第二間就係嗰個嘅做珠寶嗰間啊，死啦，我好熟個名，我唔記得咗。总之有间做珠宝嘅，其实就唔系六福嗰啲啊，系做嗰啲珍珠嗰啲嘅， 好大間嘅，做珍珠嚟講，佢係香港數一數二嘅。咁佢亦都係揾咗古天樂出嚟咧，就做佢個網上 代言人， 代言人嘅嚇。咁、啊、但係最後係衰咗嘅，即基本上全部都衰嘅，包括你萬順科啊嗰啲做個網上平台，全部都衰曬。咁佢都係衰咗。咁嗰陣時衰咗，佢都係佢唔係輸打贏要，佢係認輸嘅、嗯。因為點解咧？就係佢話佢好多產品。啲珠寶裏面好多產品，如果你將呢啲咁嘅產品擺曬落網上邊作為一個嘅銷售平台嘅話咧，佢好記得佢講嘅句嘢，就係話一定要搞清搞錯個 index 嗰樣嘢。個 index 係咩咧？就係話你點樣去將啲貨品擺落個網上邊個 sorting 嘅方法啦，個擺法啦，即係話譬如你話係頸鏈就擺一樣嘢，手鏈就擺一樣嘢。耳環誒擺一樣嘢，咁你話頸鏈裏面有好多種款式㗎嘛？你點樣去做 index 擺到整整齊齊呢？佢話嗰陣時佢係因為揾咗古天樂，咁啊求其啦，咁啊懟落去啦，咁最令到啲 user 咧完全唔適應，咁、那個網咧就冇人上嘅，咁、散户零售客又唔會上，批發客亦都唔會上嘅、都係做翻傳統打翻電話去你個 exhibition 嗰度做翻生意嘅，咁所以拆個網出嚟就失敗咗啦。萬順昌亦都係啦，萬順昌就係一間好老牌嘅做鋼鐵嘅公司，好又係好好生意。咁佢個仔啊睇哈佛都讀翻嚟 MBA， 好叻嘅 presentation， 好叻，好鬼嗰陣時佢嗰個做法好鬼死 Bill Gates， 好鬼死李澤楷嘅，即係佢同埋好鬼死鬼咗嗰個 Apple 嗰邊個 喬布斯。 喬布斯嘅、即係佢鍾意坐喺張圓凳嗰度碌下碌下，自己好多嘢講嘅，講到天花龍鳳嘅。咁佢就其實佢個 model 又仲簡單，就喺老豆裏面傳統嘅鋼鐵嘅業務呢，就抽緊啲一兩個客出嚟呢，就擺上嗰個網嗰度嘅啫，即係事先夾定㗎啦。譬如阿迪你係個客嚟嘅，你話喂阿迪，你以前呢都係用咗傳統嘅落單、打電話咁樣做，你而家喺網上面做啦。咁就將呢樣嘢抽出嚟呢，就抽咗個創業板嘅，抽咗上創業板嘅，大家一齊掠水㗎啦。咁到最後當然真係嘥鬼氣啦呢啲嘢，咁呢啲啱啱講過嘢全部都已經消失咗㗎啦，除咗嗰間珠寶嗰間公司、就消失咗㗎啦，咁所以可以知道嗰陣時嘅科望古月潮，雖然短短係維持一年呢，咁但係都足以令到人哋係醉生夢死㗎啦，係完完全全地醉生夢死、個個衝入去，個個走去炒，嗰陣時譬如時富為例，亦都係拎咗成嗰陣時拎好多錢嘅，差唔多成十億嘅，整嗰啲 cyber 嘅地鋪嘅 ，cyber 嘅股票行啊，好靚嘅裝修到全部衰曬。Totally write off 啊！ 好快啊嘛，一嘢爆就爆咗咯。 好快，一嘢爆咗，收冚期爆冇所謂啊！你哋俾錢啫嘛，係嘛？我即係股東嘅大股東嘅斗領都唔使拎出嚟，你班傻佬俾錢，日嗰期科望工嘅時候，基本上日抽水夜抽水，你哋全部就成副身家攣曬出嚟啦。咁跟住落去就即係當然即係個科望嗰陣時講嘅新經濟舊經濟。Lehman Brothers， 如果做 research 嘅话，嗰阵时 Lehman Brothers 系最犀利嘅，因为佢揾咗个妹妹仔，有啲样嘅，咁啊做啦，咁啊佢成日都讲 click way 嘅，我好记得，哎呀呢啲高啲网咧 click way 高咧个 valuation 就大噶啦，佢又唔知道啲 click way 作出嚟嘅， 可以写出嚟嘅， 系啦，跟住有好多种嘅 valuation 嘅方法啦，基本上已经全部系冚晒期噶啦，你冇 earnings， 你 valuation 讲乜都冇用，咁跟住落去即系新经济旧经济，始终系一个。除咗喺個資本市場 capital market 裏面造成嗰、那個個風浪之外，對實體嗰個生活亦都係有改變㗎嘛。係咪先，即係你唔可以話 Tom.com 係塌 Q， 嗰啲網全部冧晒，你唔上網㗎嘛，你一樣會上網，到而家你都仲係上網。咁所以你話嗰陣時倡議嘅所謂嘅科網嘅新經濟，到而家都其實仲有嘅。唔係變成零嘅。咁所以成條路繼續行到而家嘅。咁當然中間有好多一啲新嘅思維啦，包括呢個嘅好犀利嘅 Cyber 日報啦，黃一文先生同埋蕭若元先生搞嘅 Cyber 日報啦，咁亦都一個科網熱潮做出嚟嘅嘢啦，亦都衍生咗一啲嘅金幣啊嗰啲咁嘅嘢啦，都係一個科網熱潮引申落嚟嘅一種嘅模型工業。咁到咗今時今日嗰個科網熱潮，即係其實呢啲係 round up 翻前期㗎，咁其實今日嘅主題唔係講呢啲以前嘅嘢，我哋唔會懷舊㗎，我哋會向前望嘅，好多人我哋呢個節目係講啟示嘅， 唔會咁迷茫嘅， 唔會迷茫嘅咁一定係有料到嘅，料嚟㗎我哋。 啊，咁就嗱，到咗今时今日，当然就我哋几点开始噶？的呢个节目，而家做咗几耐啊？ 17分钟咯， 十分钟。OK， 咁啊，讲阿里巴巴先。OK， 因为我要夹翻啲时间啊。阿里巴巴就琴日阿马云走出嚟讲嗱，我讲啦，琴日走出嚟讲，即系大家知道今日系礼拜四录音噶吓，系礼拜四录音。琴日就马云出嚟讲就话佢唔会喺美国嗰度上市啊嘛， 系 吓，佢会想选择翻嚟香港上市。吓，阿里巴巴亦都系即系当日嚟香港上市嘅时候咧，又系炒到疯癫嘅一只，一上就40蚊啦， 冇错。 吓，跟住就从此未见过40蚊啦。 我记得系16.8人钱为上限招股价，一开始做应该咁样讲，暗盘价当晚做紧37至38蚊，上第一口价38，最高见40， 厉害 系啦。 跟住40就从来冇见过啦， 冇啦。 跟住就一路喺招股价楼下就潜水啦，潜咗几年之后就翻去就俾佢夹硬嚟私有化咗啦，你冇仇报啦，你30几蚊买嗰啲全部冇仇报啦， 冇仇报， 全部要输噶啦。你想同佢斗长命等到死噶，等佢上翻40蚊咧，冇可能啦。佢又私有化咗，咁私有化咗之后，佢而家搞个整体上市嘅，包括将佢嗰个嘅淘宝摆埋落去啦，佢个好似话将个支付宝都摆埋落去嘅，甚至乎已经系 set up 咗一间菜鸟嘅公司做物流嘅，包埋呢个顺丰咧都会摆落去嘅，一个整体上市嘅计划嚟嘅。OK， 咁就佢话即系嗰阵时就话佢退出香港嘅原因就系香港啲人唔识睇佢啲公司， 系 吓、觉得个 valuation 咧即系一路长期咁低咧，对佢好唔公平。但系嗰阵时佢。臨退市之前都炒到成20几倍 PE 噶啦， 哦，即系你话佢收购，即系收翻 退市， 收翻系 20几倍 PE 噶， 都20几倍 PE 嘅，咁但系佢都嫌唔够嘅，佢话你20几倍 PE 咁正嘅嘢，你班香港仔都唔识睇嘅，咁 record high 系超过100 PE 噶， 系啦，但系长期间都系10几倍嘅啫，吓临你嗰下抽翻上20几倍，但系你都唔识睇嘅，你都系废嘅班香港人，吓咁坚嘅嘢，起码都400-500倍 PE 啦，你得嗰20倍俾我，咁啊。砰一声褪走咗，咁啊褪走咗就用咗成年几嘅时间搞美国上市啦，吓咁而家美国佢话唔应该，佢琴日讲到就应该唔会喺美国上市，咁啊列咗三个原因出嚟嘅，第一个原因就系话咧美国嗰啲会计同埋法律制度咧系麻 Q 烦，哎呀香港都系方便啲， 系 吓，咁但系佢又唔记得咗，其实旧年咧中国同美国系签咗呢个跨境嘅会计审批制度嘅，吓咁即系你话香美国麻鬼烦咧。即系你唔信美国啦，你唔信美国好简单，好直接啫。大陆公司唔信美国好简单啦。但美国既然已经同中国签咗呢个跨境会计审批嘅话咧，其实你喺美国上同香港上差唔多嘅啫。 系 啊，除非你有啲数啊，真系唔系好见得人，吓唔好敢俾美国政府见到，吓或者水分太高，吓咁啊。第二样嘢，佢就话晒阿里巴巴都系一个国内嘅。咁大嘅網上購物平台，咁我喺美國上市，咪好多機密俾美國政府知道。咁你諗下啦，迪阿里巴巴裏面有咩機密呢？喺淘寶嗰啲有咩機密呢？ 唔知喎、 冇乜機密㗎，你賣啲翻版嘢、你賣老鼠貨，你賣啲政治犯做嗰啲手工藝品喺、網上面賣，咁大家都知啦，唔係機密嚟㗎啦。 除非淘寶咪好似 Library Account 咁囉。 係囉，咁所以即係可能就係其實美國政府一路都嘈緊樣嘢嘅，你個咁嘅淘寶成日都翻版外啲嘢喺度賣，咁、但係你又唔可以。你唔可以杜絕晒啲翻版，佢嗰陣時去開咗個天貓嘛，好似你問阿牛就知啊，啲阿牛熟過我啊，買咗天貓啊，專係做正版嘅，一定係 verify 咗係正版先至擺上去賣，但係都賴咗嘢噶嘛， 賴啊！ 據刁民牛嘅講法就係賴咗嘢嘅，咁可能即係我相信美國政府過去嗰幾年都係不斷咁嘈緊佢，喂你個網係好大啊，但係你專賣我哋啲翻版，你跟住嚟我哋度上市，吸我哋啲投資者啲錢，會唔會有點而過分呢？ 係咯 ，但係佢琴日第二個原因就係話機密。嘢，呢啲機密嘢，唉、唔可以俾美國政府知嘅咁樣。anyway 啦，點都好啦。第三個原因要翻嚟香港就係文化啦。係，始終香港人雖則嚇唔係好識睇我哋公司，俾我哋公司嗰個估值唔高，但係個文化背景咧就相近。係啦，咁起碼嚟講咧，即係好多香港人都用淘寶。好多人都知道咩叫做顺丰速递，又知道咩叫阿里巴巴，又认识我马云呢、這个吓、 咁勁嘅人，咁、嗯、文化背景相同，咁所以我哋就今日而家要去講就係話文化背景依樣嘢啦。OK， 點解佢會拎咗文化背景依樣嘢出嚟呢？第一樣嘢當然就係大家知道呢個產品或者個服務啦。第二樣嘢亦都某程度上可以顯示到就係話咧，中國嘅企業喺外國裏面上市咧，確實佢係怕俾一啲嘅所謂嘅嗰啲混水啊、嗯，或者其他對沖基金嘅重傷同埋攻擊嘅。 係 嚇、啊，你睇到 China.com 喺大陸上市到而家都已經係新浪都係啦、嗯，都俾人重傷到而家啲係以嚟都係散曬嘅啦。嚇、嗯，咁、啊、如果你作為阿里巴巴咁大嘅中國嘅交易平台，你去到美國嗰度俾人嚼嘅話咧？俾人成日都話 short sell 你啊呢樣各樣嘅話咧，真係以阿傑斯話齋，股價是小，國格是大啊嘛，大佬。 係 嚇，你俾人嚼啊，冇一個國格咁唔得噶嘛。雖則嚟到香港可能 cheap 地，嚇，起碼有個國格喺度嚇，咁、可能係第一樣嘢啦。啊，第一樣即係喺個文化衝擊之下咧，即係佢考慮嘅嘢。第二樣嘢就係文化衝擊，我估計佢係講緊香港投資市場一個文化， 嗯， 就係盲炒呢樣嘢啦，即係 A 股一樣係盲炒、亂炒、見乜炒乜。香港何嘗唔係？嚇、咁所以你其實你見到佢有啲部署嘅。琴日開始，第一樣嘢就係話佢決定咗嚟香港拍板，香港上市啦。應該都我諗99%係香港上嘅啦，如無意外都係。佢順帶就做多一個舉動嘅，就係話啱啱講咗佢搞咗物流公司菜鳥啦。係咁啊，掕咗兩間公司嘅，一間就復星。一間就銀泰百貨嘅母公司出嚟、 嗯， 就話我搞間菜鳥，就會包埋呢間即係呢個嘅復星同埋銀泰百貨咧，應該係會揸住10% 嘅呢間菜鳥嘅公司。另外就係順豐啦，同、埋阿里巴巴自己本身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復星同埋銀泰百貨個上市公司嘅，係一兩間上市公司嘅母公司同阿里巴巴一齊搞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話呢兩間公司自從講完之後咧，尤其是復星咧，升到爆燈嘅。係 啦。 星爆燈，哇！即係其實同間上市公司冇關係。第一，第二樣嘢就係話你拍住阿里巴巴做，究竟你會賺到幾多錢，還是冇嘢賺呢？還是得個名呢？你冇人知嘅呢樣嘢。咁但係個股價升到爆燈，咁呢樣嘢就令我諗起一個問題啦，就係話成個蘋果嘅 concept 就擺咗出嚟啦。 嗯， 你知道蘋果 Apple 好犀利嘅股價嚇、啊，要400有400，要600有600美金。 係、 咁佢另一樣犀利嘅嘢就係話。sorry， 另一样犀利嘅嘢就系话咧，当日苹果拍住佢哋嘅 partner， 包括系一个技术开发嘅 partner 啦，包括系 OEM 去生产嘅 partner 啦，全部都升嘅。 系， 呢个当年嘅富士康啦，包括一啲嘅瑞星科技啊嗰啲咁样咧，帮佢做声啊，帮佢搞画面啊 ，AV 啊嗰样嘢咧，全部都升嘅。咁所以呢样嘢系苹果成功之处，即系话我掕住你。你就會升，我唔掕住你，你就 PK 嚇、啊。咁依樣嘢就會做咗個 relevant valuation 嘅，即係話蘋果俾啲生意瑞星科技，瑞星科技係咁升，由$15升到$30，$30升到$40，佢個估值都會拉高噶嘛。蘋果就做咗一個形象，即係話我俾生意你，你個估值會拉高咗。咁我係蘋果本身，我係個主體。我更加升到爆燈啦， 嗯， 係咪？咁而家你去諗下啦，阿里巴巴無喇端端掕埋復星、掕埋銀泰，而令到呢兩隻都爆升嘅話，個股價或者個估值個 valuation 都抽埋上去嘅話，阿里巴巴嚟香港上市，個估值一定唔會低， 係 就可能係真係講緊50-60倍 P/E 同你上， 嗯， 咁所以琴日阿馬雲出嚟講就係話咧，佢覺得而家佢阿里巴巴個整體上市計劃係值7.8亿美金， 嗯， 即系腾讯嗰只 level 噶啦， 嗯， 即系同腾讯系并肩作战噶啦，两只，即系平排而行啊，唔系并肩作战吓，吓咁啊，所以咧，我估计阿里巴巴想做到一样嘢就系话佢要点石成金， 嗯， 吓，因为佢揾嘅 business partner 咧，啱啱嗰个 theory， 佢要揾 business partner 嘅话咧，佢有一个比苹果更大嘅优势，嗱，苹果都系 iPhone、iPad。你生產商係嗰啲，你幫佢後面做 OEM 或者係做啲技術開發嘅，始終都係喺個電話同埋個平板電腦裏面着手咋嘛。 係。 但係阿里巴巴唔同喎，阿里巴巴係一個 C2C 嘅交易網嚟㗎喎， C2C 嘅交易網，即係話佢上面所有賣得嘅嘢都可以做佢 business partner 㗎喎、哦。 嗯， 即係無端端馬雲同 Wagger 先講，我同你做 business partner， 你 Wagger 先可能同佢話，我同你冇乜拉楞㗎，但係馬雲可以同你講，我就要同你做 business partner， 我唔理你有咩拉楞，同阿里巴巴有咩業務乜拉楞，有咩業務關聯唔緊要，我就同你一齊做。 嗯， 咁 Wagger 先如果上市公司嘅話，講完呢句一定爆上去嘅喎。 嗯， 咁所以嗱，馬雲就可以做咗一個點石成金嘅效果啦。 嗯， 我點呢間公司做廁紙嘅，佢升；我點呢間公司做可口可樂嘅，佢會升，因為佢拍住阿里巴巴。咁你諗下，如果真係有咁嘅一日發生嘅話，個科網股熱潮就會由阿里巴巴點石成金點咗出嚟㗎喇喎。 係。 因為佢可以點嘅嘢實在係無遠弗屆，各行各業乜 Q 都得。 嗯。 佢、啊、點雅信屋。 嗯。 雅信屋、我同你做 business partner， 你以後啲薯片擺落我個網度賣呢、嗯、我有九九折。 嘩，即刻。 即刻爆。 即刻爆。 即刻飆上去。 嗯、 就算你話係用煤炭都得，我同間煤炭公司做、嗯做 business partner，、 嗯 啊、因為我貪佢呢唔係貪佢啲煤夠燒得、 嗯、 我貪佢條鐵路可以幫我做運輸、 嗯、 又爆上去。我同間銀行拍賣 仲 嘩又得，全部就變成阿里巴巴 concept， 係咪嗰陣時確實馬雲係有條件做到點石成金呢樣嘢嘅，就等於當日嘅八號仔咁上下啦，或者 tom.com 咁上下啦，八號仔同你做合作 bang 搞掂，Tom.com 唔覺意地同邊個網合埋一齊，啪升上去。 嗯， 個道理係原理係一模一樣嘅啫，亦都係同今時今日嘅 Apple 嗰個嘅力量亦都係差唔多。 嗯， 咁、啊、所以喺呢樣嘢裏面咧，即係話嚟緊，譬如阿里巴巴應該會係年底上市。嚇、 嗯 啊，如果你年底上市嘅話，會唔會喺下年第一季或者係甚至乎上市之前已經係做咗個科網股熱潮呢？ 嗯， 咁大家就真係拭目以待啦。咁、 嗯、 所以點解近排嗰啲即係雖則我呢度唔講股票，但係牽涉到我都會噏一噏嘅嗰啲嘅所謂軟件股啊、科網股啊都升得咁犀利，就咁嘅原因啦。 嗯， 咁但係記住喺呢個遊戲嘅背後，唔係淨係單止呢啲股要升，係咩都可以有機會升，只要馬雲點指兵兵點著你咁就搞掂噶啦。 嗯，因為嗱呢度又要講一講。琴日啦，除咗公布咗阿里巴巴之外啦，即系喺美國嗰邊馬雲最後講嘅話就係唔會喺美國嗰邊上市，而嚟緊可能轉移回香港。其實第二樣嘢咧，拉到有少少關阿里巴巴呢件事嘅，即係嚟緊究竟佢係會唔會係一個高 PE 升？琴日就公布咗份報告出嚟，就話今年嘅港交所可能會成為咁多個交易所之中嘅新股集資嘅第一位 ，OK， 大約1000亿至1200亿、 嗯， 暫時而家睇落去咧 ，OK， 上落去嘅銀河上就90多亿啦，港紙係啦，跟住如無意外，就算計埋落去咧，光大銀行加光大證券都係200多亿股，咁你林林沈沈加上去，其實 around 大約500-600亿嘅，但係嗰份報告估出嚟就係咩咧？會有1000到1200亿嘅， 嗯， 咁好明顯就應該係 part 咗條數計埋落去，就係、是、阿里巴巴會喺今年 係啦 年尾上市嗰條數 係啦 ，at least 集資超過400亿噶啦，港紙 嗱，好簡單嘅條數。阿馬雲就話佢間公司值700亿美金， 嗯， 87就5600， 嗯， 5600亿你計埋個尾數啦，計佢5000亿啦， 係啦， 5000亿，你掉25% 出嚟做上市嘅、 嗯、 集資嘅，5000亿25% 即係1000亿， 係， 呢度已經1000亿，你加埋林林沈沈銀河啊、光大、你光大證券、光大銀行嗰啲，唔好上啦，因為佢上親個市即刻跌嘅大佬。佢七月入飛，佢琴日講我喺七月入科，想上市即刻跌啦，頂啫！啲變態呢間嘢真係唔好俾佢上啦。即係你計埋嘅話，如果真係阿里巴巴集1000亿嘅話咧，確實就係港交所嗰段數啦，1234到啦。咁啊，當然就係個 valuation， 你俾緊阿里巴巴係幾多啦？而、家最關鍵呢樣嘢就係阿里巴巴係究竟係俾市場俾幾多 valuation 佢啦。嗱、而家騰訊個 expected PE 咧，即係預期期市盈咧，大概係27倍左緊嘅。27倍，阿里巴巴肯唔肯同你上咧？ 嗯， 佢一定唔肯。 40。 佢當日退市都係啲咁嘅 PE， 佢冇理由走翻上嚟都係呢啲 PE 噶嘛、 嗯。 如果你計40 PE 嘅話，即係話騰訊嗰個嘅 expected PE 會拉到40倍。 係啦，冇話40咯，去到35都好犀利。 係啦， 我比較齊頭四十，方便亂噏計數。如果騰訊因為阿里巴巴上市，而佢個 PE 因為阿里巴巴上市拉到四十嘅話 ，expected 啦，唔係 historical PE 嚇。咁即係話佢而家300蚊就27倍，去到40即係多13倍，都係多一倍㗎喎。咁佢個價就450蚊㗎喇。 係啊， 騰訊就450蚊㗎喇。 係啊， 直至到阿里巴巴上完之後抽咗啲錢走，佢個價先會跌落嚟㗎喎。咁所以騰訊300蚊全唔穿㗎喇喎，近排。即係呢幾日見到個市咁跌法，騰訊300蚊係唔穿得㗎喎。 係啊。 咁因為有個阿里巴巴喺度，當然你話个事情系咪咁简单呢？马云系咪会点石成金呢？马云系咪可以顺带连腾讯嗰个股价都抽多百几蚊上去呢？呢样嘢就冇人知。你又要睇一个嚟紧嗰几个月阿里巴巴嗰个发展会点样啦。咁但系你以淘宝作为一个嘅主驱干嘅话呢，淘宝又确实好少濑嘢嘅。 同埋第二样嘢，淘宝嗰个层面就等于你美国嘅 eBay 一样。但是他賣的是13億一個網上 的購物的平台，買與賣的平台，一個很大的平台，再加上支付寶的概念，因為支付寶講緊的嚟緊，其實這個可以炒一點講的，又是出面坊間開始香港有部分錄緊信用卡 的收費 charges 已經不是去到 3%， 是 3.5%， 預計預料嚟緊可能呢年幾兩年內 PayPal 都會收 3.5%， 亦都即係話支付寶亦都可能由 3% 加多 0.5 上 3.5% 㗎喇， 好大可能啦。 係啦，咁如果個勢係嗰，咁如果拍埋支付寶落去嗰嚿嘢，嗰嚿嘢就真係一個計到數嘅 profit 嘅一嚿嘢嚟㗎嘛。 係啦， 所以兩嚿嘢其實係有個實體喺度嘅，再加埋個故仔係可以，即係比較上比當年阿里巴巴喺2008、2007年未上嘅時候嗰個說法係會有更加說服力咯。 有說服力嘅，但呢個說服力中間有一個好大嘅 hidden， 都唔係，其實都唔係 hidden 㗎啦，好 obvious 嘅一個隱憂，就係美國政府點樣睇呢件事嘅啫。系啦，因为美国政府，因为你话去美国上市，跟住你褪翻嚟香港，唔多唔少，你可能会激嬲咗美国嘅，唔多唔少吓。咁但系嗱，美国亦都有佢个 attack point 嘅，对于阿里巴巴呢类咁嘅公司，第一样嘢就话你全部翻版， 系 你全部翻版，你搞清楚先吓。如果你唔搞清楚嘅话咧，你落去香港上市嘅淘宝乜乜乜，我搵人逐样同你查，你查清查楚先至好上。如果唔系我美国政府以美国政府名义用个版权法律嚼你嘅话咧，你淘宝几大件事，即系手尾好长，手尾长到不得了。咁因为你嚟亲香港上市，呢啲法律上嘅嘢，外即系美国啊、欧洲啊、外围法律上嘅嘢，你一定要 clear 晒嘅，你一定要。clear 得清清楚楚先得搞。美国政府喺呢度可以玩嘢㗎。即係话我怀疑你好多冇牌冇美国品牌嘅嘢你搞掂晒先，好长手尾嘅。咁但係你又要諗一样嘢啦。美国一早就知道，喂，欧洲一早就知道淘宝假嘢㗎啦，卖假嘢啦，好多都系啦，你翻版碟我都喺嗰度买嘅，係咪7蚊隻。仲系蓝噶，仲系 blue way 添，系咪啊？边度揾啫？系嘛？即系真系平过以前喺街铺100蚊三只嗰啲啊！美国知道，亦都美国知道就系话你攻击唔到嘅，即系你唔可以排除晒呢啲翻中国嘅翻版嘢走嘅吓。咁呢样嘢亦都系过去嗰二三十年都有嘅嘢吓。我呢个时候嚟抽清淘宝，亦都系冇乜意思。反为如果你话阿里巴巴喺香港上市系带动咗个科网股热潮嘅话咧，美国公司都会受惠噶嘛。美国第一样同你即刻同你炒添啦。系咪？美国最多科网公司噶嘛。咁所以对于美国政府嚟讲，可能佢又只眼开只眼闭嘅。我唔搞你咁多，算啦。你喺香港上，总之你喺香港上嘅时候，你可以拉埋我美国嗰扎科网公司咧 ，more than welcome。咁所以下年如无问题呢，真係可能有个机会走个科网股热潮出嚟㗎喎。大家可以執定啲股㗎喎。但係你问我執定啲咩股呢，正如头先咁讲，阿里巴巴所点石成金嘅 business partner 係咩都得嘅。包括 Wagga 先。咁所以你係冇得买定晒啲嘢嚟到等个科网股热潮出现嘅。咁你唯一嘅嘢呢，就係你諗一諗就腾讯囉。或者係嗰啲即係做软件嗰啲囉。咁博个大雾囉。咁睇下有冇机会囉。我觉得机会係有嘅。我觉得机会係有。咁但当然另一个 hidden 啦，呢个 hidden 嘅一个风险就係马云傻嘅。 係。 马云傻嘅，佢捻下捻下，可能我唔想，咁啊头先讲嘅嘢可以抹晒佢噶啦， 系， 啊佢绝对有咁嘅条件嘅，吓呢个人已经系即系除咗钱之外乜都冇噶啦呢个人，吓咁确实佢系揸住喺中国里边揸住好多好多。好多难能可贵嘅嘢，淨係淘宝同埋支付宝两样嘢都系一个好犀利、好犀利嘅嘢嚟嘅，亦都系冇暂时嚟讲冇人可以取替到嘅嘢咯。吓、 嗯， 咁呢节完啦。 好啊，休息一阵先， 下节开始。 嗯。 呢段呼吁咧，原本应该以简洁为主嘅，但系以一个过来人同埋我哋即系回顾翻一啲香港嘅历史咧，我都需要咁讲嘅。即系攞翻2003年七一作为一个例子咧，大家都觉得23条一定会过。其实当其时上街只系表达一个不满，但系最终咧人数系有影响嘅，而导致到最后董生咧就要脚痛下台。今年七一系假期，当然啦，你可以留喺屋企同屋企人食饭，或者屋企摊头下或者打下机都得。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对于呢个香港呢个社会，你觉得系自己嘅家嘅话，你觉得你有一份责任。要表达香港嘅你对香港嘅一个愿景嘅话咧，七一大家一齐上街啦！